八跌四毫六，药明生物105.3跌八个半，港交所463.2跌九个四，比亚迪股份250.4跌八蚊，快手68.5升两个三，小米集团23.45跌五毫半，中国移动50.6跌八毫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9，日元109.89，瑞士法郎0.918，加元1.285，人民币6.501。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683。港金报16,610，卖比上收市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8.31美元，卖出1,779.28美元。港汇指数101.9，升0.1。呢次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926，奥运第一台。 大家好，我是香港残奥之友黎文希，我希望点上一首《假使世界原来不像你预期》，为香港队打气。就算大家经历了很多困难啦，咁都唔好放弃，你们身后有很多香港人支持紧你哋。 终于会等到梦寐，全城在变迁，不敢你是你。 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 唯有奥运第一台。 我的心中有着你。 以下是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和非公务员职位招聘公告。公务员职位方面，香港警务处招聘无线电机长，卫生署招聘注射员，环境保护署招聘环境保护主任，负责空气质素模拟、空气质素分科。律政司招聘政府律师。非公务员职位方面，环境保护署招聘减费主任，投资推广署招聘高级经理，负责市场推广及传讯。经理企业服务海外及内地。卫生署招聘中医药助理。劳工处招聘合约高级技术支援主任。教育局招聘助理项目主任。学校行政事务主任。资讯科技资源主任。资讯科技资源助理。教学助理有两个职位，分别是文凭程度和预科程度。文员、半熟练工人、杂工和兼职教学助理。以上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和非公务员职位招聘公告报告完毕。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们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们都要接种疫苗。 Go for it， 要赢就一起赢。 每个礼拜 五个晚上 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洪少贤。 今集我们会由大澳出发，再走访东涌和梅窝，由当区街坊分享一个又一个充满人情味的故事。 深夜一点半 FM 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香港社区口述历史，香港人情味。这场是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大决战， 首次以电视剧的形式全景展现辽沈、淮海、平津三场奠定中国未来的经典战役大决战。 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广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吐息。 Free as the wind，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而家嘅时间咧系2021年啦，8月20日啦，时间咧系10:40。咁啊，各位听众吓，我哋亦都系有我哋嘅常见嘅主持，我哋广东广西吓，我系周志恩。咁另外咧喺我哋对面咧有两位吓。常設嘅主持，咁啊梁敬國， hey, 大家好， 咁同埋咧黃仲遠 ，Hello 大家好， 咁今日咧，因為我哋講嘅題目咧非常厲害啊，社交媒體大數據，好多聽眾就話，喂呢啲題目講到爛曬啦，嗱題目就可能爛曬嘅嚇，社交媒體大家都又係玩緊噶啦，咁啊好似好熟悉啊嚇，大數據呢幾年講，大家成日聽呢啲字眼噶啦。咁所以咧，為咗令到咧今日呢件事咧更加變得專業啦，亦都咧唔好俾大家嗰個感覺就又喺度 hea 嚇，講埋啲大家老掉大牙嘅題目。咁我今日咧揾咗一個咧，我形容啊，嗱呢個講法可能誇張，我唔知啊啊，我哋嘅我特登揾咗一個好厲害嘅嘉賓嚇、啊，我叫做咧互聯網喺香港裏邊咧呢、這個即係如果係熟悉呢個界別咧呢、這個專家即係祖師爺級啊，我形容就係呢個嚇、啊，就係、是、Jensen 哥。 唔好过啦， 系好 叫 Jensen 老师组， 老师组歌咧，我即刻有少少窒啊， 系 即系好似咁讲唔出嘢咁样。 喂，系啊，喂，嗱，咁啊，我哋事不宜迟啊，今日好多嘢要问你啊。 嗯， 喂，社交媒体大家真系玩到熟晒啦，但系呢度我要讲少少背景先嘅。我有阵时出去讲 talk 啊，呢几年都咁啊，同啲行家即系老师讲下，喂，社交媒体之下咧个世界点样点咁样咧。咁我哋好多朋友認知嘅社交媒體咧，可能就係 Face 嚇、啊、嗰、那個寶，咁、另外仲有好多個唔同嘅品牌嚇，嗰啲 I 乜之啊嗰啲啦嚇， 油管啊咁啊， 係啦，咁啊嗱呢啲咧好多時咧，我同即係咁嗱，即係要分眾啦嚇，好多唔同年紀嘅朋友咧，佢玩嘅社交媒體咧確係唔同嘅。咁呢個咧，我諗我哋今日咧去講咧，我諗有唔同嘅地方社交，因為有唔同嘅品牌嘅社交媒體咧，可能我哋都會涉獵到嘅。有部分可能係青年人比較喜歡玩。再分細啲個，可能有啲廿零三十歲咧上班族特別中意玩某一類都唔定嘅。嗱，有啲係圖片為主導，有啲係文字做主導。嗱，呢個大家可能我哋就咁講呢個社交媒體呢四個字咧，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玩法。嗱，我問一問先啊，敬國兄，你平時玩開邊類型嘅社交媒體啊？ 我都係老嘢嗰種噶啦，即係一本本書嗰啲啦。呢啲老嘢， 我係咪都講得㗎？因為咧，如果咁 應該都得㗎。 今日嘅地咧，真係好難搞喎， 有啲辛苦係嘛？ 係咯， 咁我哋照講㗎啦， 照講啊，係咯。 因為不過呢排我其實坦白講，我都好少上嘅，即係唔係話點講？應該會睇，但係譬如出 post 啊，我都懶得出。即係睇完就算嘅啦，因為都開始覺得冇乜嘢特別啦，亦都即係一嚟又冇乜嘢好聽啦，冇嘢好睇啦，自己又唔想有講咁多嘢啦，又就是如此啦。 咁啊，Muse咧， 我就都係 Facebook、IG 同埋 LinkedIn 都基本上係即係恆常呢三個嘅。 領英係咪？ 係啦，咁啊，因為嗰個咧領英啦，即係 LinkedIn 啦，就係、是、工作上其實係會多啲嘅，係啦，咁啊，所以就嗰個就好似循例咁樣會做啦。咁你當係真係叫做玩嘅，即係話會睇啊，當係會有一個交流啊。我覺得就係Facebook 同 IG。MeV 咧係有一排係會玩過嘅， 興過下一陣， 係一就係嗰一陣， 嗰陣咯， 就係嗰一陣，即係其實真係嗰一陣之後咧，就完全冇玩過啦。 嗯。 系啦，即系我有睇过下嘅，但系我见咧睇嘅时候咧，其实佢已经都少人阵，逐渐都唔系喺嗰个作为一个主力咯。因为你见到喺其他嘅有嘅 post 咧，即系 follow 紧嗰啲 page 咧，喺嗰度咧都已经系有，而且佢冇特别有啲咩调教过嘅。咁、我又先喺可能其他嘅社交媒体里边见到咁嗰只咯。咁啊 ，Twitter 我就有一段好短嘅時間啦，即係有啦，但係而家都基本上冇咯。Line 咧就係、是、之前咧喺仲可以周圍去嘅時候咧，就因為台灣啊、日本啊咁嗰啲就係 Line 多噶嘛，韓國係咪都係啊？ 韓國都 係 嘅。 係咯，咁嗰個時候咧就有用下嘅，係啦，咁而家都少咗啦，因為就係冇得。 冇得飛嘛， 係啦，冇得飛嘅時候就少用啦。大約就係咁樣咯個情況。 嗯， 咁啊 ，Jason， 你嗱頭先我哋都講咗一啲品牌啊，喂，仲有冇嗱？我自己諗內咧有幾類嘅，有啲就即時通訊軟件啦，頭先講到即係嗰啲 WhatsApp 啊嗰啲啦嚇，而家好多人用 Signal 啊 嗰啲啦。啊，另外就真係我哋成日講啲即係 Facebook 嗰類咧，即係發布信息啊、IG 啊嗰類啦。咁另外就有啲交友啦。嗱，我哋唔去講交友嗰啲住啦，再講落就好複雜噶啦。 係 咁。在你的定義裏面，社交媒體有啲乜有仲有啲咩類型嘅咧？ 有一種咧，可能係我哋都有睇或者有寫嘅，就係叫做 blog 啦。我自己覺得係嗰、那個都係社交媒體嚟嘅，因為透過嗰個咧係啲人會認識你，同埋嗰個係都係user generated 嘅一啲嘅內容嚟嘅。 嗯， 咁、啊、你即係唔係一個傳媒發布，係一個可能係一個素人，或者係只不過呢個人係做緊嗰行，咁啊做寫嗰啲嘢咯咁樣。咁呢樣嘢啦，咁都我覺得我自己透過個 blog 係識咗唔少人嘅，即係香港或者台灣都係。咁、嗯、另外咧就頭先講 media patron 嗰啲，你算唔算當係都係嗰啲 patron 都係啦，即係其實都係blog 嗰啲類啦。 medium 啊，嗰啲都算 係啦 ，medium 都係啦。咁、 嗯、 就頭先你講 MeV 咧，其實嗰陣時我諗大家都係因為一啖氣啦，即係Facebook 咁衰咁樣，即係嗰啲咁嘅，咁我又轉我轉台咁樣，我轉會，咁就但係即係大家就會最唔開心嗰樣嘢就係、是。我諗住轉會，但係你就越搞越，即係你搞唔起嘅呢樣嘢，你唔進步啊咁樣，搞到嗰個經驗好差，跟住咧，且我睇嗰啲嘢，我翻 Facebook 睇都得啦咁樣，結果就大家都係冇一啖氣咯嚇。咁、啊、另外即係譬如之前有一啲時間有一個，即係今年裏邊有一個都好 hit 下嘅叫 Clubhouse。 哦 ，OK，OK， 系啊，呢、okay, okay, 這个系 我哋都讲过添啦， 我哋都讲过系啊， 系啊，咁而家有冇人玩都有人玩嘅，但系我谂即系唔系最热潮嗰阵时咯，最热潮嗰时我试过咧有一晚咧睇完英超啦，跟住咧四点几有个人打电话嚟话，喂你咪睇完波啊，我哋个 room 仲未完，你快入嚟啦，四点几我唉讲一阵啦，即系有啲即系热潮热得咁紧要嗰阵时系，我谂慢慢就而家就由就由一啲譬如話 Facebook、Instagram 嗰啲入緊去我哋啲嗰啲嘅通訊軟件啦，啲 IM、WhatsApp 啊嗰啲裏面，即係大家可能係 share 嘢落去，已經同喺 share 上 Facebook 已經係差唔多，或者係再多啲都唔定，因為嗰個係好分眾啊嘛，即係可能係有啲係我同事嚟嘅，有啲係我屋企人嚟嘅，有啲係我啲死黨嚟嘅，或者我啲波友嚟嘅咁樣。咁、啊、波友我淨係禮拜六日係咁炸佢咯，咁樣係嘛？ 所以你 Facebook 咪要嚇喺呢個 WhatsApp 嗰度要攞 data 咧，開頭就係將兩個分開， 係 後屘食言而肥咯。而家 其實咧嗰樣嘢好得意嘅，嗰樣嘢咧，我覺得你話佢特登有個 prompt 出嚟話你嚟緊要俾個 access 我攞 data 俾 Facebook 咁啊嘛。其實咧，就算佢唔出呢一個嘅， 都攞緊 嗱，我唔知佢有冇攞緊，但係個問題就係我哋冇人唔信佢冇攞，即係咁樣樣咯。即係嗱，你諗下，佢唔咩咁，我諗問十個人咧，啲人都話，即係俾緊佢噶啦，根本就係、 是。唔係個問題就係你始終因為法例又關法例啊嘛，佢唔咁樣出嚟嘅話咧，佢喺美國好大鑊噶嘛。 啱， 即係佢唔係照顧你亞洲。呢班咁樣嘅人，佢主要係照顧翻佢喺美國，喺美國聯邦政府嘅監管底下。如果佢嗰陣時當日合併嘅時候，信誓旦旦話兩個將佢分開管理，唔會重疊。 係， 但係如果佢私底下去攞，如果一俾人一證實，佢就死得噶嘛。 咁又頭盔嚟嘅喎，係。 係咯， 大頭盔。 咁所以佢一定帶啲嘢咁嘅出嚟嘅咧。 係咁樣咯，咁啊，所以你講得啱嘅，即係甚至咧，如果你譬如話玩Instagram 咧，而家其實咧，佢慢慢都令到你咧。在 Instagram IM 人做得很多的即是個人通訊、啊、他希望在那樣東西變成因為他知道呢最終呢、用戶不是很想將所有東西都攤出來、嗯、有些東西我只是給家人而已有些東西我只是給一波友就是這樣所以那個趨勢 都是這樣 呢度都明顯睇到嗱，香港啊更加明顯啦，因為以前譬如 Facebook 或者我哋寫 blog、或者 vlog 啦嚇嘅年代咧，其實我哋都好多嘢就係我哋 one to many 啊嘛，我一個人就將啲嘢發布俾所有嘅人知。 咁而家我估除咗啲飲飲食食資訊之外咧，咁其實分眾係好重要嘅，因為我唔知道有咩人睇到我想寫嘅嘢。咁尤其是而家喺香港嘅情況咧，你知道有即係寫嘢嘅時候都好多嘢要諗噶嘛。 係。 咁於是乎咧，早嗰幾排有一排就而家都仲係 hit 緊嘅，就係咧嗰啲唔同嘅小組啊，即係譬如嗰啲咩海南雞飯組啊，腸粉組啊，咁即係總之有唔同嘅係啦，咁啊唔同係啦嗰啲關注組，咁啊甚至乎我記得最好笑係咩咧？就是、燒賣組咧係分開咗嘅，一啲就係酒樓燒賣組。同埋呢個咧叫做魚肉燒，即係肉係啦，嗰啲街邊燒賣咁啊兩個燒賣組嘅。咁呢度你就明顯地見到咧嗰種好大包圍式嘅，即係早年譬如 Facebook 嗰類咧，我寫出嚟大家都一個人，我最好多啲 reach， 即係多啲人睇到嘅嘢咧。某程度上咧，我又唔係話佢冇咗嘅，仍然係存在。但係而家更多嘅情況係見到咧，就真係要做一啲分眾啲嘅嘢。咁呢個係咪一個 trend 嚟咧？ 係啊，其實咧，我諗。Internet 本身就是咁樣，即係亦都有個咁嘅功能啦。即係譬如話，如果我講得即係抽離一啲話，唔好話社交媒體，就算 Internet 都係咁嘅。即係以前，如果你要好多人睇你嘅嘢，你要搞個傳媒咯。咁但係、如果我一個人無啦啦喺屋企寫完嘢，我點可以令到多人睇呢？以前係冇辦法，但 Internet 就係可以。enable 呢樣嘢嘛，咁而社交媒體就更加佢嘅功能啊，佢嘅設計係更加容易聚到多啲人，即係個 long tail 犀利啲，即係以前點會諗，即係我講下燒賣會咁多人回應嘅，即係我可能落街下低嗰、那個街市，我求其買兩兜，跟住就影相，邊有咁多人回應啊？邊有咁多人 like 啊？話中意你呢張相喎，邊會啊？咁但係因為佢嘅設計，佢嗰個 communication 嘅方法，令到我哋。找到呢啲人咯， 好似阿 Jason 頭先講咧，我想問係咪即係話而家有個趨勢，甚至乎唔係一個趨勢，已經喺度做緊，就係將社交媒體同私人對話係拼合做一個咁樣嘅大數據，而令到咧佢當中嘅大數據咧係更加嘅準確，因為例如。佢好可能喺一啲私人嘅即時信息嘅軟件，即係可能係message 嗰啲或者係 WhatsApp 或者係 Signal，即係類似呢啲嘅情況。因為你講緊嗰樣嘢咧，其實真係可以係好私人噶嘛，係而且係相對上真實噶嘛。因為咧嗱有研究咧都會有睇咧，就係話如果相對嚟講咧。Facebook 咧，佢係顯示緊一個人比較真實啲嘅。如果同 IG 比，IG 就比較咧係一個叫做 ideal self， 即係一個係一個化妝，一個係個人叫做理想化啲嘅個人嘅。咁但係 Facebook 你叫真過 IG 啫，但係其實都理論上係一個叫做自我形象投射嚟噶嘛，即係某程度上係啦。只不過佢叫做平民化多啲，咁你就叫做好似真實多少少咯。但係喺我認為喺 WhatsApp 裏面嘅情況咧，就真係同所謂比較日常嘅自己咧，就真係非常之 接近 嘅。我的而且確有一個咁樣嘅經驗嘅，不過咧我就當佢係一個前後可能差唔多時間啦。我仲記得咧，中意 Mirror 嘅時候咧，講開 Mirror 嘅時候咧。喺個幾個嘅chat group 裏面咧 ，WhatsApp chat group 咧係講好多 E 人嘅，因為我哋幾個成班都中意嘛。咁跟住咧，當然我哋亦都有睇嘅，但係嗰個時間性我自己覺得咧係喺 WhatsApp 裏面講咗好多，跟住佢就俾我喺 IG 同埋 Facebook 睇到好多 E 人。跟住我先至再喺嗰度咧，就又會睇多啲 E 人，令到嗰度又再 fit 多啲俾我。但係我當其時嘅感覺係覺得。咦，係咪我非 WhatsApp 講咗，佢就已經係 fit 到俾我咧？即係所以你頭先所講嗰、那個，其實已經混合咗一齊嗰個情況咧，即係在我一個少少嘅個人經驗嚟講咧，好似已經係一定係做緊咯。 佢 Facebook 就即係 officially 咁 deny 嘅話，佢哋冇 passive 咁樣去聽你講嘢。咁呢個係佢哋嘅講法啦。咁即係阿 King 個問題就是我哋信唔信？又係另一回事啊。咁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 其實係好似頭先你咁講，有幾個自己喺裏邊。咁但係有幾個自己喺裏邊咧，其實阿 Mark Zuckerberg 都掌握曬你呢幾個自己、 我哋成日即係我哋講笑啫。譬如話我有陣時去做啲企業培訓，我成日話其實咧各位嘅阿媽阿爸咧都冇 Mark Zuckerberg 咁認識你。啊、一定是咁，因為佢應即係譬如話你一上去，佢黐咗 label 俾你，你睇架跑車黐咗 label 俾你，你睇咗單新聞係講移民嘅黐咗 label 俾你，你 comment 過一個comment 過一個明星 comment 嘅藝人一個新聞嘅，佢又黐個 label 俾你，咁最終佢慢慢就 shape 咗，原來呢個人就係咁樣樣嚇。咁、啊、你話佢幾時黐咧？咁又唔知嘅，所以咧頭先話會唔會 exactly 係因為我講乜啲講咗啲咩嘢，佢又聽到，於是乎佢喂嗰樣嘢俾我食咧。呢一個咁 detail 嘅 execution 就好難講。咁、 嗯、 但係佢 keep 住黐 label 落嚟嘅身咧，就呢個就必然肯定嘅，係咯。 咪呢個都幾明顯嘅呢一樣嘢，即係譬如你唔同嘅表情符號。即 係 你 like 邊樣嘢，你心心邊樣嘢，同你嬲嬲邊樣嘢咧，其實係完全你日積月累猛咁喺度派緊嘅時候咧，嗱你唔好以為就咁派咗個 like 咁係人即係通道都派就冇事，你冇派邊個位，其實都係一個數據嚟噶嘛。係咁加加埋埋你每一日嘅即係所謂digital footprint， 即係你嗰個每日嗰個數碼嗰、那個腳鐘啦或者嗰個叫做即係 footprint 咧，就俾人睇得到出嚟。咁於是乎咧，嗱，我哋人咧就冇跟得咁貼噶嘛，電腦就好容易去組織咗你係嗰個中意啲咩嘢嘅人啦。係，咁而甚至乎佢裏邊用好多 AI 嘅方法，我嗱呢、這個我真係睇好多資料睇翻嚟啦，就甚至乎佢唔單止係派俾你添，佢可以直情可以做到一個即係你佢構想埋你要嘅嘢出嚟俾你。咁呢個其實我哋都成日都遇到呢啲情況噶啦，係咪已經係咁嘅咧？ 即係佢 predict 啊嘛。 係啊， 咁其實咧即係譬如話以前我睇即係我好開頭學即係咩叫大數據，咁即係當然我都係學啦，因為其實好多應用我都未真係可以自己掂到。咁但係佢哋講譬如話就算唔係 Facebook， 譬如話另一個巨人 Google 咁啦，佢譬如話佢知道譬如話嗰個流感高峰期咁樣啦，咁佢睇下啲人 search 乜嘢嘢，佢就知道可能喺譬如話喺一譬如唔好講香港，譬如話喺美國或者一啲大啲嘅國家，佢有分唔同嘅地方嘅。咁佢就知道哦，原來你喺呢個國家嘅邊一個部分係嗰個流感咧就犀利一啲啊，或者嗰度地方因著流感面對緊啲咩嘅問題。因為個搜尋就已經係一個數據嘛。咁呢個咧其實同 Facebook 可能差唔多啦，只不過嗰個嘅動作用戶嘅動作有啲唔同。但是他都是因應用戶一些的行為，然後就黐了 label 給你，或者是知道你那個範疇是怎樣。那可能這件事你說好還是不好呢？可能對於對於政府了解個公共的政策都有幫助都不定的。即譬如如果我看他 historical data， 連續很多年原來都是這一忽這樣的地方就是出了事。那個問題就是要去要 address 咯，咁所以就呢個係其中一樣，我哋可以去諗到係嗰個數據係幫到手有啲 action 嘅嘢一樣嘢咯。 好啦，喂，咁啊係時候播翻只歌咯喎，阿勁國興。 哦，一講起大數據，我諗起萬馬奔騰咁嘅景象啫嘛，咁所以先諗起呢只歌啫嘛，大家聽下啦。 水千山中环，起巨风急如帆，豪气吞吐风雷，饮下双杯雪眼。独闯高峰远滩，人生几多个关，却笑他世人妄要将看葫芦。想痴爱相伴，一路相依往返，谁知心醉朱颜，消逝烟雨间。凭谁忆忆无限，别万山不再返。 他又说德国仍然是俄罗斯在欧洲和全世界的主要合作伙伴之一。默克尔说他和普京有不同意见，但是即使有重大分歧，保持联系和对话都很重要。除了双边关系，两人还有很多事情要讨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021点，升12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29点，升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日元109.82，瑞士法郎0.918，加元1.286，人民币6.502，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6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1.46美元，卖出1,783.3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此外，位于吕宋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并且命名为奥默斯。在晚上10点，奥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7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持续酷热，下周中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十四五规划令香港能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全面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为此，中央派出高规格代表团来港，就十四五规划举行多场宣讲会。 8月23号上昼10点， 把握国家十四五机遇，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下午4点， 把握十四五新机遇，融入双循环新格局。 8月24号上昼9点半， 拥抱十四五，融入双循环。 8月25号上昼9点半， 活力与机遇，共建美好湾区。 港台电视31、3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港台网站跨平台现场直播。 一份常餐饮奶茶喺度食， 要碗鱼粥饮冻柠茶拎走。 呢几十年，无论外卖定堂食，都越嚟越滥用即弃胶餐具。但呢类餐具往往用一阵就抌，破坏生态环境。为咗环保，市民同餐厅记住食嘢走数。环保署正就管制即弃胶餐具进行公众咨询，快啲喺9月8号或之前到 rdpt.hk 分享你嘅谂法啦！ 港台电视31，残奥共融体， 没有不可能。历年来，港队派过不少猛将出战残奥会，好多人第一个想起的就是他，田径场上的超级神奇小子苏华伟。苏华伟在5届赛事共摘下6金5银1铜，成绩辉煌。 想知今届港队又会诞生出几多位英雄？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31、32全力直播残奥赛事。 色无限， 蓝色。 蓝地球， 每个嘅体育项目都想进入奥运嘅大家庭，俾所属嘅运动员能够一圆奥运梦。现代奥运1896年由雅典复办开始，比赛项目不断增加，由当初只系得9个嘅竞赛，增到近几届嘅28个大项。奥运项目有加有减，咁啊，国际奥委会避免比赛不受控咁增长。2002年决定将每届夏季奥运的竞赛项目上限设定为28个，如果有新项目加入，必须有旧项目被剔除。严谨的审核当中包括了运动项目的普及性、受欢迎程度、项目本身的发展和管理、经济效益，以及反禁药计划管制是否足够等等。因此，运动项目要在奥运舞台亮相，必须要过关斩将。不过，国际奥委会在2014年12月初 舉行的會議通過了決定取消對每屆奧運會最多不能夠超過28個大項比賽的上限，但是實際的賽事仍然限制不可以超過310場，旨在鼓勵引進新項目，促進奧運的多元化。今屆冬奧新增了棒壘球、空手道、滑板、攀登和衝浪五個新項目，大項的比賽達到歷屆新高的33項。另外將會新設多個的男女混合項目，涉及了田徑、游泳、乒乓球以及三項鐵人這四個大項。國際奧委會主席巴克表示，奧運會將會變得更加年輕、更加貼近都市生活，吸引更多的女性參加。一些奧運的項目很容易就數得出，開門七件事大家都知道是什麼了。那什麼叫做現代五項呢？分別是劍擊、游泳、马术、跑步和射击。这个项目是由现代奥运之父顾拜旦所创，远自1912年斯德哥尔摩奥运开始，已经是奥运的正式比赛项目。故事是这样的，相传在19世纪，一名年轻的法国骑兵军官受命传递信息，他在过程中需要骑马用剑和敌人对战，开枪击杀敌人，游过急流和徒步跑才能够完成任务。有传顾拜旦正正是根据这些的传说创立了现代五项。这项赛事过往分四或者五日完成，但是自从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开始，全部的比赛都在一日之内完成。另外在1992年之前的奥运，现代五项曾经有男子团体赛，之后就被取消。蓝地球冯坚成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色无限知识。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8月20号今晚的广东广西题目是社交媒体大数据。刚才我们上一节就讲了很多关于社交媒体，不知道大家有玩几多刚才我们讲过那些品牌了。但是我们这一节开始讲一下大数据，其实刚才都嗨了一点点了。但一讲到大数据，我不得不就想起一些恐怖鬼故啊！趁而家七月節附近啊，因為咧 附近咧，聽日就係啦。 啊，聽日係啱，明啱，明啱。咁就係咧，我啲屋企人啦，尤其是咧，即係我太太咧，就好驚嘅，成日咧就啊，係咪有啲偷聽系統嘅咧？點解咩都會俾佢知道嘅咧？即係買過啲乜嘢，可能即係買過啲咩，你撳過俾個錢係更加清楚啦。但係可能行過係咪聽到嘅咧？嗱，於是乎大家聽到大數據咧，我諗第一個反應就諗緊，哇，會唔會啲監控啊、操控啊？於是乎咧，好多經典嘅小说名啊，嗰啲1984啊，嗰啲咁就出晒嚟噶啦。咁但系其实大数据系咪即系有阵时会唔会有啲人会谂到喂，有啲好嘅地方嘅，有冇啲好处嘅咧？嗱，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先，就譬如可能系喺商业上面。我哋成日都讲緊譬如电视台咁收视率，咁我哋成日都用緊一啲方法去即係想测量大家对某样嘢嘅喜好。咁我哋一定有好多方法嘅，可能做问卷调查啦，我諗我哋啲学生做 IES 都做唔少啦呢堆嘢。咁但係呢，大数据会唔会一个比较有效嘅方法去知道啲人嘅真实喜好呢？嗱，呢个我係我第一步去諗，但我知嘅警觉呢一开波就实话我喺度美化呢啲咁样嘢㗎啦。 我冇话你美化，我只不过就话你大数据通常我哋指的是一個老大哥嚟噶嘛，咁老大哥知道你一举一动的时候冇人喜意嘅，咁但系你就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即系作为老师，你梗系要鼓励啲学生从多方面去思考噶嘛。 唔系啊，喂，呢、這个去张学友演唱会拉通缉犯咧，算唔算是一个好嘢嚟？系嘛？嗰、那个应该同大数据系咪有关啊？嗰、那个人面识别定系嗰个好多都系一个大数据啊！其实人面识别里边， 人面识别都系大数据。咁人面识别，我谂呢个系可能已经系对于好多人嚟讲，已经系最敏感嗰个嘅应用。 嚇。咁、啊、你話有冇得美化一啲？令到我哋即係覺得啊，啲數據都有啲用咧， 咪令到個社會更加安全咯。 都係 罪犯咪無可無所遁形咯， 走唔甩啦咁樣。 係咯， 嗯，咁咪譬如話，我諗喺一個商業社會度咧，又有一啲嘅應用咧，係真係會，我又唔敢講真係好大數據，因為有啲嘅數據分析，只不過係攞某一個 volume 嘅 data， 可能係幾千條或者一萬條嘅 discussion 出嚟嘅啫，咁啊未必係好大嘅。咁但係嗰類嘅分析咧，其實可能有一啲嘅情況係俾到啲 insight 嘅間公司。咁我試過以前有一個嘅即係幫一個客係雪糕品牌嚟嘅，咁係一啲即係相對貴少少嗰堆啦嚇。咁、你都知啦，如果前五年咧，定前七年嗰啲啦，其實都是那兩隻的而已，那貴一點點， 一個 D 字一個 H， 一個 D， 外 國 品牌 就另外有一些就是一些比較平民一些的、嗯啊、他就說不如做個 report 看看那些人講吃雪糕那個的習慣、啊、喜歡吃什麼味道、啊、或者是怎樣 樣他自己有個前設就說、欸我咧就一定同嗰一隻咧係最多人講最咩嘅啦，因為我哋出得多味，我哋啲嘢又正啲咁樣樣。 即係估計，可能就應該嗰個最主要嘅對手就係最明顯、最出名嗰兩隻， 就係隔離嗰只啦咁樣。啊，但係原來出咗嚟之後咧，佢有一樣嘢咧就係、是、啊平民啲嗰只咧有一種味咧好 unique 嘅，好獨特，變咗咧嗰種味咧雖然那個牌子平民。但是咧，都好多人講，都已經去到某一個 level， 即係譬如話，我亂講下，即係譬如話，哦，原來呢一隻貴啲嘅係有100個人講，嗰隻可能已經有70個人講，啊、哦，佢有啲 surprise 到佢。 平民嗰隻會唔會因為有三色啊？ 平民因為有三色，其實嗰隻就應該就 product 嘅設計個問題嚟嘅，即係嗰、你都講啱嘅，即係嗰個 product 設計嘅口味係令到啲人係講咯咁樣。咁啊！但系嗰樣嘢可能喺佢本來喺佢嘅眼界裏面佢唔見嗰樣嘢，即係佢諗住，我啊梗係同隔離嗰個鬥啦。原來唔係，原來樓下嗰個都同你鬥緊，而且係有力鬥一鬥嘅咁樣。咁呢個係唔即係我諗係透過攞社交媒體啊或者一啲嘅數據俾我哋去認識，即係去了解呢樣嘢啦。又或者有陣時我哋譬如咁嘅我哋睇奧運咁樣，邊個啊張家朗攞金牌咁樣。咁當日咧，大家都會即係講，佢嘅 IG 咧就上咗，原本琴日都係得萬幾個follower 嘅啫，而家3万几、4万几、5万几咁樣、一路睇，即係呢啲數字壞事嘅嘢，我哋都 keep 住中意睇，即係未必好大嘅數據。咁但係嗰樣嘢可能對我哋嚟講係對某一啲嘅事件，我哋有個好認識多啲嘅情況咯。 咁呢個幾有趣嘅，因為咧，我嗱你一講起頭先阿 Milsi 上一節講到 Mira 嗰個故仔，咁啊要講少少啦。因為我記得嗰陣時阿 Era 嘅193咧，佢嗰個 like 數咧係跑贏咗阿姜濤啊嘛，即係呢一個故仔嗱，我哋好中意追呢啲數字嘅，而嗰啲傳媒都好興奮地咧用呢啲數字去做好多炒作。咁啊，另外我睇過 Jensen 一篇文就係講緊當嗰陣時四台聯播嗱，唔係講緊電視台啊、電台嗰啲四大台啊，係講緊啲網台啊、 YouTube 台 啊。嗱，其實咧對於好多聽眾，尤其是我哋即係唔係好睇開 YouTuber 嘅朋友咧，其實真係未必知道有呢件事發生嘅。 我唔知喎、 你係啦，阿勁哥就唔知啦。但係我哋一路都冇辦法量化究竟所謂 YouTuber 有幾強。嗱，而家成日聽到好多人大家就捕風捉影，就係話呢個 YouTube 好勁。YouTuber 已經取代曬啦，跟住我仲記得咧，大約係十年前到咧，呢個大台有個節目就係講緊咩網絡挑機啊嘛，咁啊成班嗰啲網民啊嗰啲咧 YouTuber 咧就真係同結果就引起軒然大波啦，又話即係睇死啲僆仔啦， 咁你買唔買到樓啊咁樣？ 係啦，咁啊炒翻轉頭，咁最近《大叔的愛》嗰個其中一個女主角，當年就係嗰個其中一個人物嚟嘅。嗱呢啲咁嘅背景，令我哋成日就諗緊，哇 YouTuber 講到好似好勁嚇，甚至乎而家好多 product 揾佢做廣告添。是不是真的咁紅㗎？是不是真的咁勁㗎？嗱，於是乎咧，除咗啲嗱，我哋又會咁講嘅，啲 fans 係買翻嚟嘅，嗰啲 like 係呃人嘅。嗱，我哋其實好多呢啲咁樣嘅 rumors， 即係呢啲咁嘅傳聞。 咁其實有冇辦法可以踢爆呢啲 rumors？ 係咪就透過大數據可以睇得到呢啲嘢嘅咧？ 係，譬如話，如果你係一個電視台嘅老細咁啦，咁你會問：喂，嗰套戲係唔係或者嗰個節目係唔係真係咁爆㗎咁樣？咁咧或者你會問你啲同事，你點證明嗰套嘢好爆啊咁樣？咁咧佢冇可能淨係答你冇啊，我連我媽都 share 佢啲相咁樣，即係你唔會滿足於咁樣樣啊，即係呢個唔係一個答案、對你嚟講，係啊，或者話，我個 Facebook 全部都係咁，我個 Facebook 全部都係唔代表隔，即係你嘅同事嘅 Facebook 全部都係咁。咁於是乎咧，就有一啲嘅工具咧，就係可以俾我哋攞翻喺個別嘅社交媒體，佢喺上邊嘅討論，然之後咧就 by keyword 咁樣去分翻。咁我哋就知道哦，原來佢咁樣做完之後咧，就可以知道嗰樣嘢係咪爆啦。咁我哋可以睇下個討論有幾多啦，即係譬如話喺短時間之內，原來就已經係有幾千個Facebook 嘅專業去專為呢一件事製造文章，可能呢個係一個指標啦。另外一樣嘢就係、製造完文章出嚟之後咧，其實大家都知啊。頭先即係可能好多人都講過，就係 Facebook 而家咧冇乜互動啊嘛。其實，但係如果嗰樣嘢係你喺 Facebook 度出完篇文章，好多人 like， 好多人同你傾，好多人去 share 嘅時候咧，這個互動啦。如果能夠做到呢啲冇互動，最貧窮嘅地方都有互動嘅時候，咁你知道咁仲唔係爆？即係可能係用一個咁嘅方法去去講咯，咁我有一個例子嘅，即係我係純粹係貪個人啦，即係自己去揾一啲咁嘅，咁啊都唔算係咩大數據，因為其實都只不過係攞緊，即係叫佢攞一堆，我諗係幾萬條嘅 post 咁樣嚟去比較嘅啫。咁咧如果有做開 Facebook 嘅經營開 Facebook 啊，或者一啲嘅社交媒體咧，大家都知道攞互動係好難嘅而家。咁咧，但係咧，原來喺頭先我哋講嗰個節目啦，即係1931有份做嗰、那個有一個嘅節目，咁佢哋嗰啲用佢哋個名去做一啲嘅 post 咧，平均可以有千幾或者二千個嘅討論。而所謂嘅平均咧，係任何即係拉勻曬唔同嘅 Facebook page， 可能有啲 Facebook page 咧係蚊型嘅，或者有啲 Facebook page 咧就算幾大型都好咧，即係你都見過好多隻十幾萬，但係冇，但係得三幾個 like 嘅啫嘛。喺乜嘢 Facebook page 做埋拉勻咗之後，佢都有千幾二千個嘅互動。咁呢啲咧，你就會見到哦，咁犀利啊！即係好似我出親佢個名，我都有少少保證。咁樣囉，咁所以就我哋就會，如果個老闆咁樣問，我可以攞到呢數據話俾你聽，嗱，你睇下如果用呢一個名嚟出 post， 啲人攞嘅互動就係千幾，用呢個名嚟出 post， 啲人攞嘅互動係幾百，幾百勁唔勁都勁，但千幾係好勁㗎嘛，即係咁樣，咁你作為一個老闆，你聽嘅時候就會知道，哦，我量化到件事，我呢件事由一個電視台嘅節目帶動到一個網上互動嘅討論咁樣，咁你就會convince。如果唔係，我媽都 share 你個節目啊咁樣，咁咧你作為老細，你就會激氣。你講呢啲真係點啫咁樣？係咯。咁所以就頭先話你話有冇用？我諗呢啲咧就係我哋睇個量啦，我哋睇裏邊嘅討論啦，我哋睇裏邊有冇啲特別嘅。嘅 pattern 我哋揾得到啦，咁變咗係會令到我哋知道對我哋嗰個產品，我哋嘅公司係有一啲唔同嘅 insight 咁喺裏邊咯。 我作為一個大叔咧，唔係好識呢個電腦或者大數據咧。頭先阿 Jason 你講話市面有一啲軟件或者咩咧，我係愛嚟去分析一啲社交媒體入邊嘅 keywords 咁樣。咁即係話個社交媒體入边佢系都系要开放俾你第三者嚟到去将佢啲数据嚟到做分析咯。咁我作为一个用家嘅时候，会唔会虽然啦，我只系沧海一粟啫，但系都好似俾人又再啜多一次。除咗嗰个大机构啜我一次之外，又俾你啜我一次。咁我咪好真系应该完全隔绝，我都系复过翻原始人嘅生活，唔好搞咁多嘢咯，系咪？ 系好赤裸裸系咪？ 系咯。 都啱嘅咁樣，咁但係即係譬如頭先我哋講嗰啲啦，其實咧 唔同嘅社交媒體啦，佢哋都會開放一啲嘅數據出嚟，因為佢哋唔開放到數據出嚟咧，其實好多嘢佢哋做唔到嘅。例如最簡單嗰樣嘢咧，就係佢哋揾唔到食，做唔到生意，做唔到廣告啦。呢樣嘢第一樣嘢。咁啊，但係其實佢做開放數據咧，佢有好多嘢分析可以做得到。咁就譬如話頭先我講我自己用開嗰啲工具咧，有一個情況係咩咧？一個情況就係、是我可以攞到嘅嘢係一啲 public data。即係話，如果你隻 post 係 restrict 咗，淨係俾我哋呢間房呢幾個人睇，咁咧我就攞唔到你隻 post 嘅。咁啊唔係喎，你隻 post 原來係已經開放地球 post 嘅，全世界可以公開嚟睇，咁我就攞得到。又或者咧，頭先我自己攞嗰啲咧，就係 Facebook 專業，即係淨係啲 page 嚟嘅，可能係傳媒啦，可能啲品牌啦。咁樣樣咧，嗰啲係地球 post 咧，你做開一個專業，你梗係想發到好大啦，好多人睇你嗰啲嘢啦。咁我就係攞嗰啲咁嘅數據咯。咁佢都有分割咩嘅。咁但係至於攞唔到嗰啲，佢睇唔睇咧？咁就係另一回事啦。咁樣 啊，一個小小嘅迷思咧，既然阿周 Sir 講開有啲迷思，頭先講開話啲節目嘅受歡迎程度，或者嗰個明星係可以有數據化啦。但係咧之前咧，其實都有一個少少嘅爭拗噶嘛，即係例如究竟我睇電台個收視率喺嗰個嘅即係機頂盒嚟到做一個計算，定係喺呢個網上邊嘅一啲嘅數據，究竟係咪可以？叫做反映到的呢，定是其实是大家反映不同年龄层的一个受欢迎程度呢？因为其中一个的大家都会觉得的一个看法呢，就是在网上的一些的数据应该是属于年轻人的数据。咁啊，张晨你就睇啦，究竟是不是真的年轻人呢？定是其实佢而家都已經喺網上嘅一啲嘅數據咧，佢嗰個涵蓋嘅年齡層其實都已經好廣嘅咧。 即係話嗱，有兩樣嘢啦。第一樣嘢就係邊一粒數我哋信嚇，機頂盒嗰粒數啊，即係收視率啊、收聽率啊，定係網上邊 Facebook 嗰俾我哋嗰粒數啊？嗱，呢樣嘢係信邊粒數啦，同埋嗰啲數會唔會有年齡唔同年齡層嘅分別咧？咁樣。我諗咧，好多時我哋一路做呢啲我哋所謂做呢啲數咧，好多時都係因為我哋要做廣告啊，要做啲marketing 啊、推銷啊，或者咩咁樣，我哋要衡量嗰樣嘢嗰個效能，咁我哋就用呢啲數。咁啊，譬如話收視率咁，好多時譬如話如果係廣告商，佢就會睇下個收視率，你呢個節目幾勁，隔離台嗰個節目有幾勁咁啦，係咪？咁但係我哋點樣去得到呢粒數？其實我諗隨住時間咧，總會有一啲嘢係會點講咧？係會會失效嘅，或者係會冇咁有效去 describe 嗰個情況底下嗰個 consumption 原來已經唔係咁樣。咁所以譬如話收視率，我哋攞機頂盒。咁我哋谂翻啊，当时点解你有机顶盒，我冇机顶盒噶？点解系衡量你嗰个唔衡量我嗰个？可能我睇电视仲多过你咧咁样。我一日煲15个钟头电视，你煲2个钟头电视嘅，你净系黄金时间嘅咁样咯。咁所以呢个可能系其中一样嘢，我哋要考虑嘅嘢咯。系咪仲非律令嗰样嘢？ 好啊，喂，仲有少少时间要播只歌喎 ，Mills。 是因为我揀咗呢就係林子祥嘅阿里巴巴，因为讲开大数据呢仲有啲乜嘢係夠阿里巴巴咁大嘅贡献啦，仲供应埋即係百几亿㗎嘛。 实在无法打开他的方心，令我每天伤心，为什么尚未打开他的你似阿里咁幸运，只要有恒心，铁柱莫成针。自问或会屈不终此一生，我有真心有痴心，可否帮我默默问爱神？ 白了，明白了。Sesame, sesam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两宗新型肺炎输入确诊个案，患者都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株，并且已经接种疫苗。就住早前国泰航空贵宾室员工确诊，机管局要求特定群组机场员工必须接种新冠疫苗，不能够以阴性检测结果取代，亦不接纳医疗豁免。措施在九月起实施。屆時這些員工要每七日一檢。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認為，應該加密這些員工的檢測次數，否則如果出現確診個案，會難以追蹤。他又提到，政府應該減低由高風險地區抵港和轉機的旅客數目，才能夠減低病毒輸入的風險。政府表示，疫苗接种计划开展以来，已为参与计划的人士接种大约694万几剂疫苗，大约388万几人已经接种首剂新冠疫苗，大约305万几人已经接种两剂疫苗。本港今日有62900人接种疫苗，并且有11000人预约接种时间。昨日有19人因为接种疫苗后出现常见副作用，由社区疫苗接种中心送院，他们情况稳定，其中11人已经出院，3人留院观察，4人不遵从医生劝告自行出院，1人未经诊症自行离开医院。两名康文署工人日前工作期间，身处的吊臂车升降台急坠，导致一死一伤。康文署表示，公务员事务局已经批准让死者安葬后援，署方已经通知家属，并且会协助家属跟进。康文署表示，同死者家属会面时提出，由于需时发放全数死亡恩恤金，部门会建议先向父母署申请向家属预支部分死亡恩恤金。对于外界指署方以公积金未支付薪金和加班费等预支死亡恩恤金的说法，绝非原意。塔利班局势仍然不稳定，塔利班人员连日来持枪逐家逐户搜查，要求民众返回工作岗位，不要留在屋企。根据联合国一份文件显示，塔利班希望寻找曾经为北约部队和前阿富汗政府工作的人士，要他们自首，否则会展开拘捕、审讯和惩罚他们的家人，忧虑可能出现大规模处决。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070点，升1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31点，升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9，日元109.8，瑞士法郎0.918，加元1.286，人民币6.502，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68，欧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683。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是1783.46美元，卖出价是1783.97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持续酷热，下周中期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温系29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由奇幻基地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8月20号晚上的广东广西，今日的题目是社交媒体大数据。今日有嘉宾阿 Jenson， 还有我们三个常设的嘉宾，三个常设的主持。咁样咧，喂，头先咧嗰节咧有部分的内容咧未讲晒，我哋头先喺出边都谈得非常兴起啊。阿 Jenson， 你头先有啲嘢仲想答阿 Mills 嘅嗬？ 系啊，其实头先咧，最终嗰条问题咧有下半句嘅，就是话会唔会有啲嘅 data 咧，其实系比较是不同年齡層的呢，即會不會網上的 data 就一定是年輕一點的呢？可能以前有過這樣的情況，但我覺得呢是即經過這個肺炎疫情到現在呢，其實我們真的會見到有一些情況，就是現在年長的都會去網上購物，或者透過網上去找一些東西 做一些 research 的東西，那他可能就算買，就算不上網買，他至少都會去比較咗啲嘢先，即係某啲產品。咁變咗咧，佢肯去做呢樣嘢咧，就重要啦。因為你只要肯做，咁 Facebook 同 Google 就話正，咁佢就可以 capture 曬你嗰啲 data。咁就變咗，當佢有呢啲嘅時候，係會好重要啦。同埋我見到嘅就係呢幾年咧，Facebook 嗰個嘅人口咧，因為我自己有個習慣咧，就我每年年頭咧，我自己會做一個 report 俾自己，兼寫個 blog， 就係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 嗰一年喺香港同埋台灣，即係我純粹係貪個人啦。咁係嗰個人口嘅分布係點？咁咧啱啱今年做嘅時候咧，我見到咧喺 Facebook 度40至49歲嗰啲人口咧，已經慢慢追到呢個20至29歲。咁30至39歲嗰個係一枝獨秀嘅嚇，咁但係就40幾歲嗰啲，當然未去到20至29歲嗰班，但係都已經追得好近。咁所以我覺得隨住嗰個大形勢嘅變化，而家嗰樣嘢話年齡層係咪咩咧？咁我覺得已經係含糊咗好多，即係唔會咁清晰一刀切得到係個個咩環境咁樣。 其實會唔會係20至29越嚟越少人，所以40至49係追到嘅？ 其實咧我估咧，亦都因為個 active 嘅嗰個活躍嘅用戶啦，同埋係因為我諗兩即係有少少此消彼長咁樣嚇，咁所以就變咗都真係呢邊又冇咁多人用，或者有啲人又話唔玩 Facebook 啦嘛。 係啊， 嚇咁啊，我都真係有啲朋友咧，真係會deactivate 咗個 account 咁樣。咁就呢邊又減少啲，嗰邊又好似越嚟越中意玩咁啊，或者喺上邊可能睇到好多消息咁樣，或者上邊甚至係黐住啲群組，可能去追到一啲嘢。尤其是而家咧，好多係一啲嘅local 嘅群組，即係我個區嘅群組咁樣，咁啊變咗我可以更加了解嗰個情況係點樣。 用翻頭先第一節嗰個故仔咧，我覺得都可以解釋得到嘅。其實就係一個分眾嘅過程裏邊咧，其實佢哋亦都將喺 WhatsApp group 裏邊咧，可能一班太極團友咁啊，大家就擺咗上去 Facebook。以前就喺 WhatsApp group 度，或者佢哋自己甚至乎微信啊，各種唔同嘅方法啦。佢而家就擺翻上去個 Facebook 度，就反而調翻轉，佢擴闊咗嗰個生活圈子啊，我叫做。譬如你如果你有興趣咧，上嗰啲 Facebook 嘅群組咧，其實有好多好多，我覺得係多咗㗎，就係嗰啲懷舊系列啦，即係懷香港以前嘅舊啊，70、80年代嘅金曲啊，嗱嗰度揾到都同温層喎，佢哋反而，即係因為其實喺 Facebook 早年咧，如果講到即係嗰個即係所謂年齡嗰個代際嘅矛盾咧，其實早年就因為後生仔霸佔曬啊嘛，基本上去到冇話題，講啲都唔識嘅咁，但係而家啲僆仔退場啦，我叫做啊，咁然後反而啲 中坑啊！我哋呢啲咁樣咧，咁我哋開始講下，喂，當年呢個430嘅穿梭機，咁啊，而家真係有講翻呢啲嘅，甚至乎我啱啱我先即係同太太啊，同其他啲屋企人講起，喂，原來嗰啲咧，我哋嘅年代先識嗰啲漫畫咧，係好多人擺翻上去，就有啲群組，佢有少少我哋以前咧，阿勁國記唔記得我啲尋人系統咧？其實佢即係我哋咪有一排咪咩小學雞系統咧，尋人嗰啲咧，我感覺就覺得好似咧上面咧揾翻自己。幾志同道合嗰班老友記啊！呢、這個詞，咁調翻轉就真係佢 expand 緊啊！我感覺係咁咯， 即係啲啟德機場嗰啲相啊，就係咁，即係九龍城嗰啲有飛機個經過嗰啲相，全部就出翻曬嚟咁樣。 其實可以，其實都真係可以 check 啊，因為的而且確係好多嗰啲咧，咩九十年代啊、八十年代啊、七十年代關注組啊，即係咁嗰只咧，跟住出翻嗰啲嘅明星啊、嗰啲嘅卡通片啊，咁嗰啲，其實如果係上網。係睇下佢啲數據咧，究竟係咪真係多咗好多呢啲咁嘅群組嘅話咧，其實就會知道咧，究竟嗰個年齡層裏邊嘅人咧，係咪真係多咗啊？唔定。 嗯，可能係一個反，係一個反動或者叫反制啦。某程度上，即係你有你中意姜圖，我有我揾翻以前我自己，我中意黎明啊咁，咁咪揾翻我個年代嗰啲人出嚟咯。咁呢個其實係一個我形容係一個互動嘅過程嚟嘅。而另外一種就係咧喺嗰個即係喺網絡世界嗰個生活嘅過程咧，其實係有唔同，因為其實而家啲僆仔中意用嘅方法咧，同我哋呢啲中坑係好唔同噶嘛。 我都想問阿 Jenson 有冇研究過就係點解啲後生漸漸退出 Facebook 咧？ 漸漸退出 Facebook 啊？咁實質上不如我哋唔好講諗嗰個係一個網絡嘅世界啊，我哋諗一個係一個一家人生活嘅環境啊。一家人生活嘅環境好多時咧，我哋成日話。有啲仔女好中意匿埋喺房，自己匿埋喺房，阿爸阿媽唔知佢做乜？點解咧？因為佢想有自己嘅世界嘛，係咪？其實呢個咪就係網絡咯，即係嗰個反映一個現實嚟嘅。咁因為大家都想有自己嘅私隱，咁當我阻止唔到你進入 Facebook 嘅時候，咁我咪去揾個第二個地方，我鎖得埋自己，我閂得埋到房門，即係其實呢個係。就算不是網絡世界，其實都是發生緊嘅一個人性的情況。 但 IG 都是 open， 即係都係開放的，你 Facebook 走咗，我都 IG 揾你嘅，一樣揾到 嘅。其實咧有幾樣嘢咧。第一樣嘢就係咪個個都好習慣玩 IG 啦 ？IG 又相對容易做到分眾啦，即係譬如話佢有啲 close friends 嘅咁樣。又或者甚至我唔玩 IG 咯，我做第二啲嘢咯。我甚至又或者。我都依然見到有唔少後生嘅係有玩 Facebook 嘅，咁個原因就可能好唔同，做 CD-ROM 咯，淨係睇咯，係咪？又或者唔係嘅，又或者咧就因為要打機 ，Facebook 有個 Facebook Connect， 我打完機之後會送多條命俾我，我咪有開個 Facebook account 嚟專攞呢啲嘢咯，咁樣咁所以個用途啊或者個諗法會好唔同，但係我諗實質我哋嘅生活就係咁樣，即係大家就係我好想要自己嘅私隱，所以我就唔會成日喺聽噶啦，我都會喺聽，但係大部分時間我匿埋自己喺房咯。 如果講到私隱咧，其實係我諗講到大數據，其中一個的而且確大家最關注嘅就係我嘅私隱係唔係俾。大即係俾唔同嘅社交媒體攞咗泛入大數據而被公開。我想知道嗱，首先第一啦，究竟係即係究竟網民或者係用家，佢有幾介意自己嘅個人資料會俾人哋用咧，或者擺喺大數據裏邊使用咧？這個第一啦。第二就係、究竟有冇可以避免嘅情況可以出現到嘅咧？或者係你自己嘅生活係點樣去避免嘅咧？又或者有冇做啦？先講個敏感度啊，即係有幾介意？ 有幾介意？我諗咧其實因為我哋拿住部手機咧，其實就好多私隱俾佢 capture 咗嘅。啊！即系我哋去边啊？我哋行咗几多步啊？即系有阵时我哋就话当系做 exercise， 估即系 track 翻住我哋跑咗几长远，用咗几多时间咁样啦。但其实全部都系私隐嚟噶嘛，理论上系。咁所以咧，我谂唔同嘅 personal data 对于人嚟讲咧，系都有唔同嘅价值嘅。咁前一排咧就 蘋果電腦咧就 iPhone 佢就開始有個新嘅技術去阻止啲落廣告嘅 apps， 或應該阻止啲 mobile apps 去追蹤我哋嘅 personal data。咁咧佢呢一個嘅舉動咧，係令到大家關心咗啊，到底其實唔同嘅 apps 到底追蹤緊我哋啲咩 data 咧咁樣。咁啊，於是乎咧，出邊有一啲嘅 survey 去做咗出嚟咧，就係話啊，到底我哋邊一啲 data 先至係覺得係敏感嘅 data 嚇？咁啊，即係越唔覺得係敏感，咁就即係我可以開放俾你去追蹤啦，係咪？咁咧有幾樣嘢嘅，第一樣嘢咧就係、是、地址，自己嘅地址就係、是、最多人覺得係敏感嘅 data， 然之後就係、是、電話 number 啦。然之後咧就係、是入息同埋財務嘅資料，咁你話呢啲咧都已經係敏感過嗰個 real time 實時嘅我喺邊度嗰個 location， 即係我唔知道即係大家會聽到呢個咁嘅排名嗰一點啦，因為其實理論上咧，如果你 real time 知道我可以喺邊度嘅時候咧，理論上係人身安全都可以受影響嘅。咁但係對於好多人嚟講咧，可能即係即時諗嘅就諗起，我唔想俾人知道我地址咯，我唔想俾人知道我電話咯，唔想俾人知道我賺幾多錢咯咁樣嚇，咁樣咁而嗰個 percentage 都多嘅，因為咧我睇翻上次嗰個 survey 咧，原來有 69% 就係話覺得自己的地址好敏感啦，跟住68%就係話電話啦，66%就係話即係入息啦。但是讲 real time 的 location 呢其实只得 57%， 即其实你见到一个明显的 gap 在里面的、啊、那这个都得意的、啊、那所以就有没有办法避免呢，我想即是这么讲啊，即真的要切到断晒呢，你除非真的不用手机或者不用社交媒体那些、啊、因为你一上去它就一定 capture 到你一些东西。咁啊，當然你可以用嘅時候會，譬如話用啲 apps 嘅時候，你可以睇清楚啦。哦，佢會睇攞我啲相嘅，佢會開我個麥嘅，佢會咩嘅咁樣。我哋可以選擇性去俾或者唔俾啦，嚇、啊、咁樣。咁都係咁樣。同埋你諗下，其實咧，就算唔好話佢公唔公開你嘅嘢啦，其實呢一年呢兩三年咧，我諗。幾個月你就會聽到一次就話，唔知邊個社交媒體平台咧，突然之間就泄咧，俾人哋偷咗幾多百萬個用戶嘅 data， 每次嗰個用戶嘅 data 嘅 numbers 咧都嚇人嘅，幾多百萬咁樣樣嘅，咁所以你話係咪真係避免得到？我諗係要我哋要好小心，但我哋就算幾小心，其實佢都會有辦法 capture 到我哋一啲嘢咯，同埋。就咁講啊，就算佢話唔 capture 我哋，其實都未必好信任得過佢話佢唔攞嘅，係 都係用二 G 嚇我哋 二 G， 你講緊係 即係開多個電話咯，係嘛？ 唔係，但係我覺得有陣時即係又好似虛虛幻幻咁樣咧，好多嘢你。其實佢派咗啲廣告俾我哋，或者派咗某啲嘢俾我，覺得嗰樣嘢對我好，於是乎佢就派相關新聞。咁問題就係我哋係咪佢派嘢俾我哋，我哋就一定要買先？嗱，呢個係其中一個我哋可以抵擋嘅。嗱，我而家都係咁教啲學生嘅。咁另外一啲情況就梗係講緊，譬如佢俾一啲嗱，譬如啲資訊，佢俾你嘅時候，佢唔係隨住你嘅喜好嘅，係佢覺得你喜好，或甚至乎佢有目的或任務地俾啲嚟，佢想俾嘢你去睇。呢、這個問題就調翻轉諗啦，點解我哋唔睇多少少闊啲？到最後，不論佢派嘅可能好狹窄，或者佢淨係派某一啲嘢俾你嘅啫。咁但係如果你個人有足夠嘅好奇心，或者你夠即係你個闊度夠啦，你睇多啲嘢嘅時候，甚至乎你睇下唔好淨係睇中文嘅媒體啊，你試下英文嘅媒體，咁咪成件事咪可以拉闊曬咯。咁你中意嘅你可以打下花張添，你亂咁撳下，咪睇下佢會唔會同你玩遊戲咯。嗱，呢啲我覺得其實喺網絡世界裏邊係咪要講到咁堅壁清野，要去到二知咧？我自己聽落去又覺得都幾難啊，幾唔合乎人性啊！我自己覺得，但係無論個社交媒體或者大數據點樣運作都好，未來趨勢有幾勁都好，我哋其實啊要有個初心噶嘛，我哋唔好咁容易俾人哋嚇、即係影響到先得噶嘛。 係我諗即係譬如話睇乜嘢嘢嗰度就我好係好係 Facebook 嗰個運作啦。咁我舉一個地圖 Apps 嘅一個例子。咁咧我有陣時咧就會開咗個地圖 Apps， 譬如話我突然之間我而家要去我而家要去旺角咁啦，咁咧咁我可以開咗個地圖 Apps 問佢俾一個巴士路線我由呢度去旺角點樣去？咁跟住咧，咁可能我篤下嗰啲巴士路線嚟睇啦。跟住咧，我見到個巴士嚟，我就走上去，咁我落旺角啦咁樣。咁咧，我試過真實嘅情況，就係當我上咗架車之後咧，個地圖 app 就問我：喂，而家架車咧逼唔逼人啊？咁樣。咁呢個就係、是、呢、這個就係佢結合咗佢追蹤我嗰、那個瀏覽嘅記錄，同埋佢做咗個 prediction。哦，原來你睇過十二號巴士。咁我就 assume 你就上咗十二号巴士，咁我就问你十二号巴士逼唔逼人？跟住我答佢嘅时候咧，佢就再储多啲 data 落去。咁啊呢个就我谂喺一个唔能够完全 cut 断晒俾人追踪嘅情况底下咧，其实可能有另一样嘢就是、到底边一啲我哋系觉得敏感嘅 data， 头先讲嗰啲啦。另外就系边一个嘅。可能哪一個人我們相對是信任多一點，或者我們會 respond 多一點， 因為呢社交媒體你都是叫做自己主動去使用、嗯、是不 是、 有一些呢、就是、更加是不是社交媒體，今天我們可以、就是、有一個領域我們未講到的，就是 IoT， 就是那個物聯網、嗯、即其實它已經可以是收集的數據是入侵了你的家居私人生活上面的嘛，即例如他的空气清新机、 嗯 他的雪柜，即里面可以收集到你的数据啦，我都不知道叫做是恐怖是不恐怖啦，即很可能是你装菜那格 的空档情况或者拉的一个次数，跟住俾佢知道咗，跟住佢已經有人叮當咁樣，跟住打電話俾你話：喂，要唔要買多啲菜啊？好似空曬咯噃！即我都唔知呢個係叫做貼心啊，定係叫做哇！即有得恐怖喎、啊！即嗰個情況係咁樣，即你間屋有幾潮濕，跟住佢就即刻會知道，跟住俾啲抽濕嘅一個情況。 嗯、 再加上如果你係應該揸車嘅，亦都係其中一個啦。 嗯、 因為你Tesla 佢其中一個喺內地裏面受到可能有一啲嘅掣肘嘅，就係因為佢係的而且確好能夠咁樣知道坐喺裏面嘅人佢曾經去過邊啲嘅地方啊。 嗯， 所以基本上你嘅每一個嘅行蹤咧，其實都幾無所遁形嘅，即係喺呢個大數據裏面，社交媒體就只不過係其中一個範疇咯。 係。 咁啊，喂，今晚時間唔講唔覺又差唔多到啦嚇，咁啊，嗱有啲特別嘅消息要同大家講啊，就係、是、咧，其實咧，由於要轉播2021年嘅施政報告嘅公眾諮詢咧，咁本星期日咧8月22號上晝10點嘅廣東廣西咧將會暫停一次啊，咁我哋冇得讀呢啲個老店吉係嚟緊做咩啦，咁啊各位敬請留意啊，當日係冇廣東廣西嘅。咁啊，今日咧送俾大家最後一首歌，阿 Aga 嘅 City Pop 啊，呢、這個城市咧好多好 pop 嘅出嚟嘅，唔好俾嗰啲嘢迷幻住啊！我哋要保持住自己嘅本心啊！ 再見，拜拜， 拜拜。Bye. 处穿梭，喧哗的声音似 City Pop。我有我双手抱着我，哪个也不拖。喜欢孤僻感觉 City Pop， 流浪最好，不怕走错路，只想一个不修边幅穿起波鞋，独立地舞蹈变过的，互相不让步，独处。But I'm used to lonely， 我喜欢一个 想反应一呼一吸好好